我哥咧就踩部黑膠爐咧，咁咪夾住我哋阿嫲夾住我後邊兩個孫咁去龍脈飲茶咁樣，後生咁樣踩單車，即係好開心，好開心，開心。單車其實真的很犀利嘅喎，通常我哋住台山咧，其實好多細路仔咧都踩單車都係自學嘅。由細細個唔知點解，即係因為踩單車好主要代步交通工具啊嘛。十個細路仔真係十個冇男女都好中意踩單車，好叻嘅。同埋咧技術咧就可以將一個單車咧可以坐幾多人，點樣坐咧？特別嗰啲橫通嗰度咧可以打橫坐，即係半邊特身可以坐一條通一個人啦。咁踩嗰個人啦，佢一個蝕位可以坐兩個人，跟住蝕位後先打嘅嘛，打邊啲人？學校咧搞一個單車，喺校園入邊搞一個單車比賽，咁咧曾經係講鬥慢嘅，鬥慢幾耐，鬥慢去到個終點嗰度，咪鬥快喎。咁咧我攞到冠軍嘅，點解咧？因為咧我坐單車度咧，我可以揸揸住兩個掣咧，左右兩個前掣後掣咧，咁咧。平衡，你部車去真停咗喺度咧，十幾百秒咁樣，所以咧我咁樣我可以攞到冠軍嘅。嗰下技術咧，其實我都幾自豪嘅喎。我夾我仔啦，聽你啦。 我咧就住喺寫嚟家街後嘅對面咧，就係小路嗰陣時間加多啲嘅。喺我哋屋企有咗騎呢，我咧就對住監獄咯，咁就成日都見到啲頭髮喺啲窗嗰度伸啲手出嚟。個下底好多血出嚟，又喺度大嗌，好多血啦咁嗰啲嘢咯，我 好心你， 喺度成日都會望下。放暑假嗰陣咧，咁樣我爸有時就會帶我去游水，咁都喺度單車就搭住我啦。咁咧因為嗰時游水咧就去泳棚嗰度游嘅，由我屋企咧一路直上嗰條啤利拉街上落去啦，跟住再轉上去漁翁街。咁最刺激咧就係上咗去漁翁街頂咧，喺電力公司出邊嗰度咧就要一條上落去嗰個下邊無拉士嗰度咯。咁每次去到嗰個頂咧，因為我老豆好氣來氣住咁踩，先上一條斜路踩到上頂，跟住佢就會唞一唞就好啦，衝落去啦，你捉實啦咁，跟住就會上落去，咁就好刺激。咁每次本來我因為我哋好早出發，有時六點鐘或者天蒙光咪行出發，咁去到本來一路我都瞓緊覺，咁通常去到嗰度先至會醒，咁就會即係捉實佢咁就一齊上落。跟住上落去，跟住就好快脆，就係快，即係完全改變，改變。頭嗰度咧，咁其實兩邊咧都係啲即係啲葡國式嗰啲細屋仔嚟嘅，咁有個花園仔，咁就啱啱好零零丁丁係得我哋一間係五層樓嘅大廈。嗰陣時五層樓大廈已經好犀利咁樣噶啦。平時翻學放學咧，就兩邊即係嗰個屋仔嗰度咧，前面有個花園仔，有時會見到佢哋有啲小朋友玩啊，咁嗰陣時就好羨慕，都話好靚啊，你啲屋咁樣咯。咁所以嗰陣時細個嗰條路其實幾靚嘅，因為花園又會有啲樹出嚟啊咁樣。同埋冇車乜滯咯，咁所以即係有時候我哋會喺嗰條馬路嗰度打羽毛球咯。咁同埋我哥咧都係喺嗰度嚟。 我以前喺金頂上面近住而家一區警察局嗰度翻學咧，咁我哋放學嗰時咧落斜路。夜魔街個方向嗰度咧，咁我哋咧喺個斜頂嗰度望落去咧，就成日見到啲山嘅，就好舒服嘅。 嚟嘅，你結咗婚，你再過多一等，嗰度就有好多製衣廠，再過一等就係亞洲地區嘅汽水廠。咁跟住咧就係一啲海皮嚟㗎啦。海皮過後咧，先到一個叫做我哋去氹仔嘅碼頭。喺我回憶裏面咧，我就記得就係好多啲船咧、漁船咧拍岸喺嗰度即係揭息，就跟住就喺嗰度出海。咁所以嗰度一揦咧，全部都係嗰啲而家嘅人咧喺度出入嘅。但我就成日都接觸佢哋，因為佢哋咧一埋岸嘅時候都係喺我阿爺嗰度睇醫生嘅。他們會經常都來看醫生，所以我們家裡經常都會有海鮮食的，是有最新鮮的海鮮，以前魚、蝦、蟹，根本就沒有，根本就沒有，